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梁欢的 Funky Disco 自己跳舞指南。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没有舞伴自己也能跳舞啊！喜欢独处不爱社交的人，梁欢给了你这张药方，强力的律动和重拍节奏可以把你从刻板拘谨中暂时解放出来，唤醒一下那颗爱音乐和想跳舞的心。这样的歌不需要多说什么，开大音量让身体动起来就好。本周榜第九位新歌上榜，来自刘明的单车。单车就是自行车，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自行车是旧时光的象征。那时候没有驾照，没有汽车，去哪儿都是骑自行车去，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的穿过一年又一年。刘明以单车为马，把一些旧时光的片段装进了歌里，仔细听你会发现，原来旧时光是那么温柔，那么简单。 我穿过漫长的岁月，只为能和你相遇，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被风雨吹熄的容颜，是否还依然温暖？我相信你不变的誓言。我骑着破旧的单车，在时光里穿梭，我拉住想要长大的伙伴。那开满鲜花的 漫长的岁月，只为能和你相遇，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当欢笑没有了声音，你是不是愿意找寻我被遗忘的故事？我记着破旧的单车，在时光里穿梭，我拉住向阳长大的伙伴。那开满鲜花的山坡，有我最初的梦想，生命，我的爱，你究竟在哪里？是停下急促的脚步，还是孤单的前行？这一切，有谁能够确定？我记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您继续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1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排名本周榜第10位，梁欢自己跳舞指南，第9位刘明单车。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来自200的沙琳娜，这是200家乡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印记。他说沙琳娜是一个女孩，她是谁200也不知道，也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方谁的口中听来的。这个名字曾经唤起她强烈的想象，带着一些过往的经验和记忆，还有对俄罗斯民歌的情怀，于是便有了这首歌。200的音乐色彩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有点丧，200的丧反倒是一种真。 这条路潮水一片，我已经没有时间。沙莉娜，沙莉娜，沙莉娜，手中拿着的铅笔再画不出她的模样。沙莉娜，沙莉娜，沙莉娜，沉默的经过，有人遗忘了来时的路。沙莉娜，沙莉娜，沙莉娜，曾受过 莎莉娜，当他很年轻，我已经老去，我等的人再也不会回来。当他很年轻，我已经老去，我等的人再也不会回来。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七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阿四的《即刻启程》。阿四站在上班族的立场，希望大家可以自我拯救那颗疲惫的心，靠什么？靠旅行啊。每天朝九晚五，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一段年假，出门转转呗，就当给自己辛苦一年的奖励。说走就走，这样的勇气或许并不是人人都有。听听这首歌，没准你会行动起来，在白白浪费掉年假之前，即刻启程，重新丈量一下自己跟世界的距离。 摊开我掌心，刻着世界地图，行李箱准备充足，吃随风衣陪我逛街，可以奥地利复古墨镜倒映午后的西北和埃及，白色薄垫比基尼从普吉到美的夏威夷，我世界的距离只差一张机票和一颗勇敢的心。 下。 1026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郁可唯的进化。郁可唯的嗓音很精致，提到他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唱将这个词儿。无论在录音室还是在现场，他都能拿捏得很好。出道九年，郁可唯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很会唱，这首进化歌如其名，是迈向他下一个阶段的冲锋号。抛开以往的演唱经验，他的唱法、咬字、气息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完全可以颠覆大众对他情歌嗓的印象。 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到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有难以启齿，有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正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你好远，是你的界限无限蔓延，是是非你好美，流动的诗篇就在身边，剩太多羽毛来变沉默吧，留一点神秘，多一些攻击，情绪很复杂，语言很伟大，有两眼瞳孔也蠢蠢欲动，捂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温达，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嘲笑你多难过，你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前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坚决遏制追星炒星等不良形象，严格控制综艺节目嘉宾片酬，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通知的重要内容为严控偶像养成和影视名人亲子节目，坚决反对唯收视率和点击率倾向。正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可以说是未播先热，目前节目播出两期，豆瓣的评分9.4，分数着实不低，但是整体的观感却跳脱不出《舌尖一》的影子，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没有太大的惊喜。总导演陈小青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自己的团队会继续深耕美食纪录片，打造视觉奇观，讲好故事，仍然是他做纪录片要遵循的两大原则。但是他也明白整个纪录片行业呈现综艺化的趋势，这也是困扰他的问题。首档大型航天综艺科普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11月11号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志愿者们将在中国太空计划使用的训练中心度过30天的时间，在那里他们将经历和航天员一样的艰苦训练，其中包括模拟火星环境的航天员。这是真人秀节目首次展示中国航天员必须忍受的严格训练过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您这里继续收听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41期的榜单。上一节给你带来的是本周榜第八位200的莎琳娜，第七位新歌上榜阿四的即刻启程，郁可唯的进化本周第六。这一节您将听到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南无乐队翻唱的《年轻时代》，郑智化的原唱代表了70后最好的时光，南无乐队的翻唱更像是唱给80后和90后。27年前的旧作再听依旧鲜活，歌词里对青春的描述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时，可见郑智化当年的敏锐和独特。 每代人都有各自的年轻时代，经历虽然不太一样，但是有相同的疯狂、叛逆、迷茫和冲动。一首歌把几代人的青春连接在了一起。 喜欢上人家就死缠着不放，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曾演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就浪迹天涯。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蓝色牛仔裤要割几个破洞，一年365天那卡其马一年啊，口袋里没钱银行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都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干巴了五一啊，不不，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何洁和艾弗杰尼，拜托了。这是何洁对外界非议的还击，遇见非议是保持沉默还是豪爽的怼回去，何洁选择了后者，而且用唱歌的方式怼，也符合他的歌手身份。起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替他捏一把汗，怼人嘛，怼不好就成祥林嫂了。后来发现我想多了，这首歌很欢脱，用一种温柔幽默的方式宣泄，避免了二次负能量的产生。另外，艾弗杰尼的加入丰富了歌曲的音乐性，人生太难得，解释不清，倒不如又他一摸，拜托了。上榜第二周，本周第四。 哎，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你先说。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为什么叫我姐？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All right. 常常想要说的话，说两句就觉得沮丧，甚至没追下唇变了样，只是画了个太阳，却变成发光的月亮，是你不真诚或我也想，只是看起来很像就变成这样，我还真懂得保养，那鲜花万种，拜托你弄 说的话，实话都会变成谎话。 谁算算不过你的嘴巴，体验背叛的下场，还不是只能坚强。是音乐陪我这些时光。 像陆风附身的菜单把我征服，担心撑不撑得住才什么程度，通过这道算场里的辣椒没有温度，逻辑没分数，不在乎你所谓的胜负。我干嘛当个说唱歌手，不如听你唱假，要不考虑钱给我出场费，吓得你会倒撒。你能在乎小细节，谁又忘了纯粹民意的秘诀，不分季节，不愿当个乘客。 Shut up.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震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邓紫棋的《那一夜》。邓紫棋的作品都是由一个简单的创作动机展开联想，这首歌同样如此。遇见你的那一夜，心终于跳了，天地都亮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是站在一个单身者的角度看，单身的时候更容易意志消沉一些，遇见爱情反倒是一种拯救。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风中的却不敢往飞翔，不带到身亡，在了的暗香。可是不为爱为什么，永远不为什么，生命是什么，人若没有爱有什么，拥有着什么才拥有快乐。遇见你的那一夜，心终于跳了，我沉睡的躯壳，让你重新活着。爱上你的那一夜，天地都亮了，夜已忘了颜色，让你炽热过热。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Fight i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回顾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南无乐队年轻时代，第四位何洁艾弗杰尼拜托了，邓紫棋的那一夜本周获得第三。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本周榜第二位来自新裤子乐队，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新裤子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喜欢用八九十年代的方式歌唱这个时代的爱情。空荡的车站，伤心的女孩在哭泣，所有的人都在忙着通勤赶路，只有他们会停下脚步，递上纸巾，安慰一下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安慰的话也很老套，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你这样哭泣是为了谁？就算他要伤害你，可以把他抛弃。可爱的新裤子，女孩们怎么可能不爱？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许茹芸的《爱就爱吧》。许茹芸在歌曲中塑造了一个勇敢者的形象，敢爱敢恨，不拖泥带水和浪费时间，爱就爱，别废话，不爱就离开。生命仅仅是一个瞬间，人生苦短，好好珍惜那个爱你的人吧。